急挫至21,139点，但其后逐渐收复失地，今日收市比鼠年低位累计反弹42.7%。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73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920亿8000几万。今日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757元，跌4元；美团445元，升14.6；快手398元，升1元；平安好医生128元，升22.3；阿里巴巴261元，跌1元；盈富基金30.32，升6仙；保利协鑫能源3.65，升6仙；小米集团28.5元，升6毫；建设银行6.23，升9仙；港交所535元，升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713，瑞士法郎8.708，澳元6元，加元6.113，新西兰元5.599，欧元9.402，每百日元对港元7.4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68美元，卖出1,842.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龙尾有待消散，接近丽港城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反方向去南区咧有少少多车噶，隧道入口一段咧系有少少车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码头，后些小城市花园一段都是有些多车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后些小九龙塘会那段的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而在彩虹交汇处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在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大埔道有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龙月道的快线封闭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车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1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 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连三十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Hello， 大家好，我是泳儿。祝愿香港所有人都可以身体健康，疫情尽快散退。 我是米克牛年，我祝大家快啲揾翻我哋嘅生活，同埋揾翻我哋嘅幸福。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注香， 一齐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走出言论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他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四的下午5点11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现在温度是摄氏19度，相对湿度 71%。跟住个天气展望是怎样呢？因为呢都是农历年假期。展望呢就是农历年的新年假期，部分时间呢是会有阳光，日间是温暖的。至于呢听日年初一个温度又会是怎样呢？朝头早会是清凉，最低气温呢大概是15度，而最高气温呢会去到21度的。今日呢就是年三十晚啦。其实呢有唔少传媒今年都特别即係走去街市嗰度呢睇一睇呢市民买餸嘅情况。过往呢大家都有做年夜饭嘅街市嘅市道㗎啦。咁今年呢就更加关注。点解呢？原因就係呢而家呢係食肆係禁咗夜晚嘅堂食啦，咁亦都要係两人一台啦。咁所以呢唔少人呢都係会喺屋企嗰度呢煮㗎。咁买翻足够嘅餸咧，翻去就煮，就大家咧欢度呢一个嘅团年嘅日子啦。咁而有一啲嘅镜头画面睇起上嚟咧，的而且确啊，今日街市咧都真系人头涌涌，有唔少人嘅噃。价格咧当然亦都比以往嚟讲咧就贵咗好多啦。嗱，咁但系咧呢个咁样嘅情况咧，唔知喺大年初七人日之后咧，又会唔会有一啲嘅转变？咁因为咧政府亦都公布咗啦，就系如果个疫情是没有重大变化的时候，由2月18号即是大年初七起，食肆就可以恢复晚市堂食，开到10点钟啦，而且呢亦都由限制两人一台呢变做为4人一台添。不过呢亦都有一啲先决条件㗎喎。个先决条件呢就係嗰啲嘅食肆嘅负责人呢係需食肆嘅员工啊係需要呢每14日就做一次嘅病毒检测。咁另外呢就係所有嘅顾客啦进入去餐厅范围嘅时候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呢个流动应用程式，如果你冇嘅时候咧，就要登记姓名同埋联络电话号码。咁如果唔跟又会系点咧？唔跟嘅话咧，嗰个相关嘅食肆就会被罚停晚市啦，或者系停业咧3到14日不等嘅。咁啊，甚至咧，如果佢哋真系违反规定咧，亦都有机会咧，会系要做一个最高嘅罚款咧，50,000或者系监禁半年啦。 嗱，咁當然即係呢一啲嘅條件咧，某啲嘅食肆佢哋又會覺得，喂，似乎都會唔會比較辣一啲咧？尤其是一般嘅食肆員工啊，佢哋都可能係基層嘅人士嘅啫嘛，即係會唔會係花咁多嘅力氣，或者係唔想得罪啲客，而同一啲即係冇根據規定嘅人士即係拗好耐咧？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大家都可能會關注啊，咁。究竟啲資料又會點樣去保留呢？同埋就係如果有一啲嘅人士，譬如佢係小朋友啊等等咁樣，咁佢冇手機嘅喎，冇或者係老人家有啲冇智能手機嘅噃，又會點樣處理呢？嗱，呢啲咧可能都係業界嘅關注嚟嘅，亦都咧有人就關注到咧，香港嘅食肆從業員就唔少嘅，咁香港嗰個嘅檢測量係咪承載得到咧？嗱，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啦。咁啊，今日咧嘅新型肺炎嘅確診個案咧就有21宗，其中咧有17宗係本地個案嘅。咁所以咧，如果食衞局局長陳肇始都話啦，即係如果個疫情冇重大變化咧，大年初七2月18日開始咧，食肆咧就可以恢復晚市堂食到10點鐘，每台嘅人數限制由2人变到4人啦，不过就要遵守一连串嘅规定。1872311打嚟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11日朝早11点，有团体建议政府协助港人到内地接种国内生产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并促请政府研究推出疫苗护照，免除返回内地时需要隔离。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 即系起码我哋行咗第一步先啦，因为若然你纠缠住啲专家，仲话要农历新年之后嘅14日先开会，民间嘅疾苦大家都知，但系知咧就要做，做就要快。我哋而家祈求咧就唔系想要求政府派钱，当然旅行社就要求喺新嘅财政预算案咧再拨啲钱俾旅行社，因为我哋除咗攞钱，我哋冇嘢做得到啊。 下午1点半， 我祝大家和气吉祥，事事顺境，身体健康。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农历新年贺词，希望新年有新气象，并呼吁市民应该减少聚会，过一个平静的春节。 新一年是金牛年，牛象征勤奋坚毅，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以坚毅的精神努力打拼，香港一定可以克服挑战，牛气再现，再创高峰。 4点，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陈瑞夫由于个人健康原因提出请辞，将会在2月28日离任。4点半，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是本地个案，当中7宗感染源头暂时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头先讲咗啦，就系放宽咧食肆嘅一啲嘅社交距离限制嘅措施啦嘅先决条件啦。咁但系可能有唔少人咧都有啲疑问嘅，譬如咧我买外卖又点样咧？又或者有啲食店咧，其实系即系有譬如系垃圾啦，又或者系真系俾你买走，或者你企喺附近嘅。咁嗰啲我埋去嗰个柜位度买嘢，又需唔需要出示呢、這个？安心出行咧，咁同埋就係我啲資料啊，應該點樣去保存法咧？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就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徐文偉啊，徐文偉你好，你好徐文偉， 你好啊， 係你好，係嗱，今日咧，你哋係咪同政府嘅相關部門咧再有一個會議，就講放寬一啲嘅經營限制嘅時候嘅安排啊？ 是啊，今日我哋同业界代表张宇仁啦，同埋处方咧，都开过个会，就关于嚟紧年初七，如果有机会开翻晚市咧，就嗰个安心出行嘅使用啊，同埋嗰个记录点样储存啦、啊。 据喺会上面咧，即系佢哋点样去交代嗰、那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咧？即系譬如就系点样先至系检查到嗰一啲嘅食客系有用到嗰个安心出行，又或者系点样先至叫做成功地用咗安心出行？系咪需要你哋做一啲嘅检查咧？那个细节系点样啊？ 依、这个系嗰、那个模型咧，我哋前线嘅员工咧个工作量同工作压力都大咗嘅，因为咧我哋要知道嗰个食客或者市民咧有冇使用个安心出行啦。咁同埋如果食客系冇智能手机或者冇手机嘅，咁我哋又点样处理咧？咁处方都要求我哋咧有一个记录啦，就登记翻四样嘅资料啦，日期、时间、电话号码。同埋个姓名嘅，咁我哋都有表达嘅，即係如果嗰、那个食客万一唔记得咗个电话号码，或者大家同我哋嘅员工沟通嘅时候可能一就听到七，咁样又点样处理呢？咁呢个都系我哋保证唔到系即係嗰个确实嗰、那个资料系正确啦。 咁你哋嘅责任会系点样呢？即係譬如头先讲到安心出行，你系咪一定都要有一个人喺度，即係检查佢嗰个嘅手机版面呢？同埋譬如你头先讲到呢，留姓名系淨系留个姓啊，系留个宿舍啊，要全名啊，定系点样呢？佢留低咗个电话号码，又需唔需要即场真系打下个电话睇下嗰个系咪一个正確嘅电话号码呢？即係呢啲细节安排系点样啊？ 你话讲到好仔细咧，我哋喺个会上咧都冇呢个时间去讨论。大底上咧个原则咧，即系厨方就希望我哋咧，即系万一嗰间餐厅有咩关于疫情啊，或者嗰、那个可以联络翻去俾卫生署。譬如嚟讲，可能佢留个电话号码系1234567890咁啊，阿陈小姐咁可以联络翻佢。即系大底个原则性系咁样咯。当然嗰个安心出行，我哋都要摆员工咧。去確保咧嗰啲食客咧真係可以用得到，即係有效使用到個安心出行啦。都係個原則都係啦，即係萬一嗰間餐廳都係有咩事咧，我哋安心出行嗰度會 put 翻啲資料去通知翻嗰部手機幾時幾日幾點喺邊間餐廳出現過，而嗰間餐廳咧當其時有啲確診嘅食客，咁啊等大家都有個通知啦。 咁即系某程度上等唔等于咧？你哋系要摆一个嘅员工喺个出口喺个入口嗰度，就去睇下究竟个食客系咪有去即系扫描嗰个嘅即系二维码，又或者系甚至系咪要检查佢个版面咧？有冇讲到咁仔细？ 检查个版面咧就冇讨论过嘅，大家都冇讲到咁仔细嘅。因为按我嘅理解咧，即系手机始终都系一个个人私隐啦。究竟个顾客系咪真系用得到或者正确使用咧？如果个顾客唔俾我哋职员睇嘅，我谂我哋都真系唔会有咩权力或者办法令到佢俾我哋睇。但我哋都系一定会呼吁同埋全力去令到我哋啲食客咧又使用得好啦。 系有冇仔细去讲咧？譬如一家四口吓，有大人有小朋友咁样进入个餐厅，咁系唔系嗰个嗰几个小朋友都需要登记埋佢嘅姓名咧？定系其实登记咗嗰个大人就已经得咧？即系如果佢真系冇安心出行嘅时候。 呢、這个有讨论，即係头先呢个个案呢我哋都有讨论过嘅。因为小朋友太细啦，佢未必有手机，有手机都未必系智能手机。咁可能家长会有啦。咁家长当然就可以选择登记啦，同埋用佢个安心出行啦。有小朋友冇嘅话呢，我哋都要必须呢同佢登记返佢嘅姓名啦，联络方法啦，时间同日子啦。 即係其實逐個人都要記低曬佢個人資料啦，就唔可以即係阿爸爸或者阿媽媽就代啲小朋友登記曬咁樣，係咪？ 係啦，冇錯啦，即係原則性都係每個食客入餐廳咧，每個人都要做一個登記或者 do 嗰個QR code 咯。 系嗱，我想理解一下咧，我唔知道你会上面有冇澄清到啊？如果嗰一啲嘅食肆佢话你要我做安心出行或者系做登记咧，我实在人手上面或者系其他考虑咧，我做唔嚟啦，我就宁愿咧系继续维持翻咧我而家经营到六点钟，咁同埋我每台两个人，咁如果系咁嘅时候，我系咪就唔需要去执行，即系一定要检查嗰个嘅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或者系同啲进入食肆嘅客人去做登记咧？系咪咁样咧？ 哦，呢、這个会上我哋有讨论嘅，即系头先你讲嗰、那个假设咧系唔成立嘅，因为咧处方就希望我哋咧就全日系全日咧要嘟个 QR code 同埋登记个食客。咁假设有个业界或者有个同业，佢啊我谂住唔做晚市，我都照坐两台啦，但系你日头都需要咧系。嘟一个 QR code 同同埋要有一个食客全体记录咯。 哦，即系基本上唔系有一个自愿嘅选择啦。无论点都好，你都要嘟个 QR code 先啦吓。 冇错啦，即系因为日头都要需要每位食客去扫嗰、那个安心出行同埋。餐廳有責任去傳嗰個記錄啊嘛。 嗯，係嘛。另外有一啲嘅即係食店咧，可能佢係好細間嘅啫。即係譬如有啲點講好咧，即係佢可能買啲炸豆腐啊、炸魚蛋咁樣咧，咁就即係買完就俾人走，佢基本上就冇地方俾人去食嘅。又或者咧，佢只係提供一個好窄嘅叫做企喺度食咧，即係立食嘅地方咧，俾人去度食嘅啫。咁我想問，即係嗰啲咁樣嘅小食店係咪都需要有一個？安心出行的即是应用程式和要登记的人啊。 先分两部分啦。第一部分就是安心出行的二维码呢，其实在较早前呢已经是立例每个食肆的场所呢都必须要有一个安心出行的二维码的。 即 是按这个层面看呢，其实现在全香港食肆呢包括立食好啦，食物制造厂，即是刚才你讲可能啲小食店啦等等呢，都应理论上就一定会有呢个二维码。有的啦，即是呢件事就不需要再讨论啦。咁第二件事呢就是话个食客俾我行埋佢啲小食档，咁喺街边督厨余，但我需唔需要嘟咧？需唔需要去睇佢咧？咁呢个咧，我哋喺会上冇讨论嘅，但系按原则性嘅理解咧，即系处方咧希望确保咧，任何一间食肆，任何一个食客喺某一间食肆度有咩疫情嘅爆发咧，都联络到个食客咧，咁理论上系要嘟嘅。 嗯，咁另外就係、是、譬如佢哋买外卖，咁因为今朝早啊陈肇始局长佢嘅说法就係话进入去餐厅范围都需要啦。咁、如果我係喺出面嗰度，即係你个侍应即係出嚟招呼我买外卖帮我落单，我唔入去个食肆范围啦，喺咁嘅情况之下，我係咪唔需要去嘟嗰个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呢？ 逻辑上我觉得係嘅。咁但係呢原則呢，即係要食環署要我哋做呢一個登記客人資料嘅原則呢，就希望萬一有咩事呢都係可以追蹤返啲客人㗎嘛。咁如果按呢個原則底下呢，就算你係有踏入餐廳同冇踏入餐廳呢，都要去掃呢個二維碼，因為你去過嗰間餐廳㗎嘛。 嗯，咁不如讲讲啦，就係、是、如果唔遵守呢啲措施，你哋理解嗰、那个惩处系点样呢？因为我见到佢有两点嘅说法㗎，处所需停业三日到14日不等啦，咁同埋食肆呢就要暂停提供晚市堂食呢三日到14日不等。咁究竟系全个食肆嗰三日到14日系完全唔可以营业啊，定系淨系停咗个晚市呢？ 佢就呢件事我哋有讨论嘅，咁就处方讲呢就要按嗰个个案性质而定啦，即係如果唔係有好严重或者刻意去违规呢，就停晚市三至十四天啦，就但每个个案去评论要停几多日啦。咁如果刻意嘅，即係或者唔遵守嘅，咁就有机会呢係全日禁止营业三至十四天啦。 嗯，另外呢就是你哋嘅员工呢就要每14日检测一次啦，咁一系呢就係攞深喉唾液嘅样本收集包，一系呢就去社区检测中心嗰度呢做检测，头三个月就免费嘅。关于嗰、那个即係检测嘅能力啊，即係承办商嘅能力啊，或者係即係检测嘅流程安排上面，你哋会上有冇讨论过呢？业界有冇一啲嘅关注点系提出过呢？ 都有呢个比较讨论得比较长啲嘅时间喺个会上，因为毕竟我哋飲食业从业员呢都有三十几万人，咁按呢个数字呢，每14天检测一次呢，即係平均一个月呢要检测两次，即係每个月呢都有60-70万人呢需要去检测嘅。咁我哋都担心呢、那个检测能力足唔足够啦，同埋嗰个营业，即係嗰个检测中心嘅营业时间呢够唔够长，因为我哋从业员呢始终 工作時間比較長啦，或者比較夜啊，咁咧就或者我哋都有表達希望可唔可以長啲時間啦，可以方便到我哋從業員翻工前、收工後做一次檢測。咁呢個處方都收到我哋嘅信息嘅，佢哋都理解嘅。咁渠道有好多嘅，有而家有喺郵政局攞檢測樽啦，喺地鐵有嗰個自動檢測樽嘅機啦，亦可以網上登記去檢測中心啦，等等咧，都係唔同渠道咧都可以做到檢測嘅。我覺得開放渠道係夠嘅，但係啱啱我都收到啲業界嘅信息俾我咧，就係話咧有好多檢測中心咧都已經開始咧登記滿啦，咁甚至乎有啲自然檢測中心咧都排咗百幾二百人喺出面做檢測，咁可能因為而家大家啱啱收到消息啦，即係都盡快想檢測，因為如果唔檢測咧攞唔到嗰個陰性報告咧，可能冇得翻工，亦會影響間公司或者餐廳嘅營運嘅。咁好多從業員都好心急去做檢測咯。咁喺度可能都希望政府可以喺初頭嘅時間俾啲方便我哋啦，開放多啲嘅檢測中心，同埋開放長啲時間俾我哋啲從業員可以多啲渠道去檢測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徐文偉傾到呢一度啊。徐文偉係稻苗學會嘅主席啦。剛才就簡介咗咧同處方會面嘅情況。你有咩睇法？打嚟1873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另外再多2名确诊患者离世，其中一名居于红磡嘉围村的84岁病人在离世之后确诊。新增确诊个案当中，有2宗分别来自太和村爱和楼，患者包括一名并非居住在爱和楼的紧密接触者。再多2座大厦需要纳入强制检测，包括太和村、丽和楼以及深水埗庆华大厦。对于昨日公布的2名确诊者曾经到过花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2名确诊者都属于知道源头的个案，因此认为在花市感染的机会比较少。黄大仙祠年30开放至下午4点半，关闭前1小时仍然有不少市民到场参拜，祠外有荧幕显示人流的情况，亦都有大型横额提醒市民进场之前先作电子登记或者使用安心出行。有市民一家人到黄大仙祠表示，每年都会带小朋友来感受传统文化，对于投柱香仪式不会开放与公众参与，他觉得会令气氛较差，但认为健康较重要。另外，市民在年初一至年15期间，如果要到黄大仙祠，必须在正门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向职员登记个人资料。天水围一名年约50岁女子怀疑在住所抹窗的时候失足堕楼死亡，事发在中午12点几。一名女子倒卧在嘉湖山庄丽湖居6座平台对出，当场证实死亡。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发表新春献词，说过去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时刻，国家给予极大关怀和支持，全澳上下一心，保持社会经济总体稳定。何一成指出，新的一年特区政府将与澳门各界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恢复，加快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把握国家“十四五”规划，融入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而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后少少窝打路道近九龙塘会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九龙花涌，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非常挤塞，现在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鲤鱼门道的车龙都排到近东隧的收费广场，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大埔道因为有维修工程，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车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维持最低工资的水平咧，每个钟头咧37.5元啊！听众阿杨先生， 经济唔好，更加要令到最低工资上升啦。咁嗰啲基层员工先会有钱噶嘛？ 李先生， 喺一个富裕嘅地方，富裕地贫穷就依班默默耕耘嘅人，将自己放翻落嗰件事，你就知咩叫痛。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如果根据翻咧创科局局长薛永恒啦，佢寻日咧喺一个报章专访入边提到啦，而家咧安心出行呢个应用程式嘅最新下载数字啊，就系53万次，而展示咗安心出行场所二维码嘅公司型场地咧，合共咧有69000个，当中咧55000个咧系属于私营场地嘅。不过啦，相信随住咧系政府去放宽一啲嘅处所嘅进出嘅限制嘅时候咧，这个嘅应用程式嘅下载数字啦，同埋系有展示到这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嘅场所嘅数目咧，应该咧会系增加噶。嗱，点解咧？就系因为头先我哋已经讲过啦，就系食肆啊，佢如果根据翻头先稻苗学会嘅徐文伟佢同食环署开会之后所嘅理解咧，就 就是基本上你第时进入一啲嘅食肆咧，唔理你究竟系咪六点之后咧，你都必须要去嘟嗰个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又或者咧留低你嘅个人资料。咁但系除此之外咧，政府亦都系打算咧喺疫情如果系冇重大变化之下咧，都会开翻一啲嘅处所嘅。咁包括咗咧就系一啲室内同埋户外嘅体育处所啦，健身中心。美容院、按摩院、一些的博物馆、戏院、表演场所等等的公众娱乐场所，以及譬如一些桌球馆、保龄球场、溜冰场等等的游乐场所和游戏机中心的。但是如果进入这些的处所都是要去嘟这个安心出行的话，那就是说要就是你没有这个安心出行，或者你不记这些的个人资料，你就可能没办法入到呢啲嘅處所啦。除此之外咧，就係喺3月1號開始咧，所有進入去政府嘅建築物，又或者係政府場所嘅僱員同埋唔同嘅市民啦，都必須係要咧使用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去記錄你嘅行蹤，咁同埋咧，又或者你係記錄低你嘅姓名或者係聯絡電話。咁所以咧喺咁即係比較廣泛規模嘅應用之下咧，其實安心出行會唔會都某程度上係變咗一個都比較係屬於即係必要性嘅一個咁樣嘅應用程式啦，同埋就係私隱上面啊，大家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即係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有聽眾陳先生，你好，陳生。 哎，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 啊？我想問咧，阿林鄭咧，而家出啲咁嘅制度，咩安心出行？我話佢話企喺外邊買外賣都話要登記。咁如果讲真啦，我走去超立宝斩料，我系咪要登记大家？ 嗯， 即系好多地方你唔能够咁样做法咯。你攞嚟即系讲真，好似啲大哥咁，你走埋你同佢登记，佢话冇啊，咁点啊？ 系 我嚟嗌交啊？咩安心出行？ 即系有机会为难到啲食肆嘅员工啊！ 即系 讲 真，你真系为难到佢点做咯？ 系，但系陈生，我想问 你，你真系咁样做法唔掂噶。 系，喂，但系陈生啊，我想问咧，你自己有冇智能电话噶？你自己有冇下载呢个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啊？ 我冇啊，冇安心出行啦，咁我唔使又去食啦喎。 咁你要记录低你嘅个人资料咯。 咁咪系咯，咁即系讲真，有啲人唔俾嘅。咁咪攞嚟嗌交咯，系咪啊？ 明白，多谢晒啊，陈先生嘅意见啦。嗱，陈肇始局长就话咧，譬如你去食肆嗰度，即系去订台啊，你都要留低个人嘅简单资料啦。咁所以咧，如果唔用安心出行嘅话，即系你留低一个个人资料咁样，即系相信市民都会接受嘅。咁但系都要留意一下，有阵时我哋入去一啲好细嘅食肆咧，譬如茶餐厅咁样。我哋唔會事先訂台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冇呢個安心出行嘅時候咧，你就要將你嘅個人資料咧留低。咁究竟嘅個人資料係要記載到幾詳盡咧，係要俾全名或者俾個姓啊，定係點樣咧？咁可能咧呢啲嘅問題會唔會係第時引起一啲嘅爭拗咧？同埋政府會唔會係可以進一步嘅釐清咧？咁相信咧可能都會引起大家嘅關注嘅。1872311，黃生你好，有咩睇法？ 你好，係咁如果政府係要食肆係即係記錄嗰啲食客。啊、即是那些個人資料呢，我覺得食肆就會做了磨心咯、因為食肆呢他就不是負責執法的，那如果個客人他有手機他都說沒有手機，他不會掃二維碼，那他留下了一些即是特登是講一些不正確的資料給食肆聽的時候呢，那食肆未必說捉個客人當即刻去確定佢嘅，確定佢有冇講大話。咁、如果事後真係嗰間食肆爆發疫情嘅時候咧，咁政府會可能會歸咎翻個食肆點解唔即係唔當時會即係做足啊？點解唔去核實咧？咁但係因為食肆係好無辜噶嘛，食肆唔可以做咁多核實嘅工作噶嘛，咁以至到食肆咧就誤墮咗法網入邊嚇。因為根據局長講，係咪會有？3日至到14日嘅暫時停業啊， 係啊，又或者係可能會罰款咯，同埋監禁咯。 咁 對於食肆嚟講咧，如果一旦發生呢啲事咧，就對於食肆嚟講就好唔公平嘅。 嗯， 啊，咁可能咧，亦都會間接影響咗佢哋嘅生意嘅。 明白，其實都唔單止食肆噶，即係第二時咧，如果可能有其他嘅處所你要進入嘅時候咧，都需要做呢啲登記，而個責任又喺個處所本身嘅時候，咁究竟即係個處所點樣去處理咧？嚇，呢個可能都係另一個問題嚟噶嚇。系好多谢晒黄先生，听听仲有另一位黄生啦、啊。你好，黄生。 系你好，主持人。 系你好，有咩睇法？ 系，我想讲咧，其实安心出行咧就比较诡异。嗱、如果就好似头先有位观众啦、啊，就听众啦、啊，就话啲大哥大姐话系唔得嘅，你点样去控制到咧？ 记得佢个人资料咯，要系。 系啦，登记个人资料，咁样会唔会涉及咗个侵犯私隐条例咧？ 嗯， 呢、這个政府有冇去界定嘅、啊？如果是的话，那是不是餐厅的侵犯私隐的时间政府孭飞？如果政府不孭飞的话，是餐厅孭飞的了。 嗱，而家咧，明白。如果根据而家政府的说法咧，就是他哋建议个保留佢嘅记录咧系31日嘅，咁所以即系可能 相唔系密事啊嘛。咁你唔系密事嘅，咁系咪又系有问题出现咧？ 明白。 仲有 系 啊，如果佢。嗱，好似之前嗰啲所謂專家講話，逗留兩個鐘頭呢個地方先會出事嘅，食飯頂多一個鐘，外賣我至多捱完就出翻去，都係五分鐘嘅事。咁點解又要登記呢？咁係無補於事嘅喎，咁係唔會感染噶嘛？所謂嘅感染啦。 嗯。 咁林鄭係咪自家最多咩？ 明白啊。好多謝曬啊，黃先生。其實咧，有聽眾亦都睇到啦，就係對於個人私隱嘅關注嘅啦。當局就建議咧，相關資料係保留31日啦。咁而家話要登記嘅資料咧，就包括咗你嘅姓名啊、電話啊，同埋咧你入去嗰個場所嘅時間啦。咁但係點樣去確保即係所有嘅相關嘅處所佢去留低呢啲資料嘅時候，都能夠緊跟相關嘅指引啦，同埋即係唔會。会造成咗一啲嘅资料嘅外泄咧，咁呢个可能都系一啲嘅朋友嘅关注嘅。咁此外，当然亦都可能会有啲朋友关注到，咦？咁以后其实我嘅行踪咧，都应该比较容易俾人掌握噶咯。咁啊，大家又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倾噶。但系食肆喺执行呢啲嘅新规定嘅时候，又有冇困难咧？特别就系一啲比较细嘅食肆，有啲可能真系得两个人。去经营或者三个人去经营嘅，咁佢哋又要点样处理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油麻地嘅一间面店嘅老板啊黎先生啊，黎生你好。 哦，你好啊，你好。 嗱，我相信咧，你哋都即系由新闻报道嗰度知道咧，政府嘅相关嘅新规定啦吓。咁你哋嘅铺头有几多人做嘢噶？我想问。 哦，我铺头大约四五个人做嘢嘅， 系一间四五人定系分啊？ 一间系四五个人做嘢啦，例如五个人做嘢啦，咁啊好细好细间嘅，系啦，我台都系得几张嘅啫，其实 系，但系你一间五个人做嘢，其实你已经分咗一个至两个去六面啦，咁有人洗碗啦，其实喺楼面都唔系好多人嘅啫。 樓面都係得有時一個長工啊，一個兼職咁樣咯。 係嚇，咁點應付新規定咧？ 冇辦法㗎啦。咁其實唔通我要請多一個人去問，叫人哋集低人哋啲資料啊，或者確保佢哋咩？咁都係要睇個情況啦。因為本身你政府講真一句啊，叫我哋又要做檢疫啊，要做夜晚又要做檢疫，又要做呢樣嘢嘅。基本上我哋要花多一個人㗎啦，有機會。 嗯， 咁可能话如果有时睇漏眼嘅，你有时啲客你唔理你噶嘛，个惯性唔系咁嘅，睇漏眼嘅，咁又点咧？我哋系担心呢样嘢嘅，其实， 嗯， 咁变咗好多嘢就系啊，你嗰、那个依家出呢、這个出台呢一样嘢，咁你又好具体、哦，又冇咁 detail 出嚟、哦，咁我哋又无无查查喎、哦，咁究竟你系点样先系罚咧？喂，有时人哋入咗嚟唔端嘅，咁。点样为之踩界呢我哋都唔知噶、 哦。吓，即系呢啲嘅细节，你哋都觉得未系解说得好清晰， 完全好模糊啊！咁你罚应该点罚呢好啦，我有啲人入嚟，可能一次过几，我哋又睇唔，因为我哋唔系咁点样去留意呢一样嘢噶嘛。咁你入到嚟又唔有时漏咗又漏咗噶啦，咁漏咗你又点罚呢万一你有人嚟查嘅话，咁我咪又系罚我哋啊？ 嗯， 因为我觉得政府就唔会谂咁多嘢咯，老实讲句。 嗯，而家嘅说法就系登记食客嘅责任咧，系喺个店方嗰度咯。 系啊， 就唔系喺个客人度咯。 系啊，咁你要点啊？你要系咪我要请个人啦，定系点啊？特登。 嗯，但系你 请个人，我哋 吓请个人就牵涉到即系额外嘅开支啦。 净系请到，一系佢补贴俾我哋咯，补贴一个人喺度咯，咁咪就做到监察咯。 系， 系咪咁讲？ 但系你哋真系有冇可能咧？即系负责楼面嗰位嘅同事咧，真系望住入嚟嘅人有冇嘟嗰个应用程式或者系登记啊？ 其实系冇可能嘅。好啦，我请个楼面翻嚟，佢本身就要做楼面嘅嘢，又要执台啦，又要洗碗啦。另外一个咧又要去送外卖啦，咁对我哋嚟讲，点样去处理啊呢样嘢？系咪应该要请个人咧？因为佢补贴我哋咯，请个人翻嚟。 嗯，明白。 做呢样嘢咯，加上我觉得系咪有咁嘅效用咯？或者你中意监察定系点咯？咁目的系咪喺度咧？ 咁佢最主要其实都系话想做一个追踪嘅啫，即系如果有确诊者逗留过喺嗰个地方，咁有安心出行嘅人士，咁佢咪收到通知咯。原来我曾经同嗰个确诊者系曾经喺同一个地方咯，即系佢其实个目的就话想咁样。 系啊，咁你都要谂下具体个资源系点分布啊？喂，你求其讲一句，喂就要咁样做，我要即系呢个俾我哋嘅感觉系。我而家俾你哋开夜晚，但系话交换个条件先，你要做呢样嘢，你先可以换到呢样嘢嘛。俾我哋感觉啊，俾我哋感觉上，但系我哋冇考虑过我哋嗰个资源问题嘛，唔系咁多间铺好似大财团咁样，喂，我特登调一个人嚟。就一定要你咁样端完先可以入去噶嘛，但我哋啲小弟系冇办法噶嘛。 嗱，如果咧我听翻头先，即系今日有份同食环署开会嘅，即系饮食业界嘅代表啦，所引述咧，基本上应该唔系话你开夜晚六点同埋即系四人一台咧，先至要遵行呢个新规定。基本上你一开铺就算系日头咧，都要遵行呢个咁嘅新规定噶噃。 系啊，咁我又想问啦，佢开头开呢一个安心码，咁系咪按住个严格嘅去做咧？请问有几多人？依家系讲紧所有人唔系好信你啊嘛，我觉得系唔信你啊，系唔信你个政府啊嘛。 嗯， 如果信你嘅，咁有乜所谓啫？我觉得系咪咁讲？呢个重点系咪呢一度？ 嗯，吓， 系大多数嘅香港人见你做完啲嘢，已经完全唔信你啊嘛。 嗯， 问题。 是嗱咁但係 可以要我安心去遵咧？請問 明白嗱，黎生啊，但係我想問咧，即係個新規定佢始終都會行噶啦，你哋諗住點樣應對啊？ 哦，冇辦法噶啦，咁得閒咪見到咪捽下咯，即係留意一下叫人哋捽下咯，咁唔係點啊？同啲食客打交鬧交啊？定係點啊？睇樓下都冇辦法噶，你要罰睇下點罰咯。我相信小店香港咁多間小店咧，實會有人睇樓下噶啦。 嗯， 咁睇下你中意点罚就点罚咯，冇办法噶。你详细又冇讲，净系咁具体。 嗯，明白。好啊，喂，多谢晒你先啊，黎先生，唔该晒。咁啊，黎先生经营一间几个人嘅几个员工嘅面店啦，咁亦都睇到咧佢哋嗰个困难啊。1800-7231，你仲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关注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 And 今日咧，我哋有个听众咧就问萧叔叔，我系一个人做某啲嘢好有天分。我哋可以点讲咧？我哋除咗嗰啲好有 talent 啊，或者系好 gifted 啊咁嘅字之外咧。我哋有一个好常用嘅口语嘅 expression 我哋可以用嘅，就系有啲嘢 comes naturally to somebody comes c o m e s 啦，如果系单数嘅话 ，comes naturally n a t u r a l l y naturally 好自然地咧就嚟到呢个人嗰度啦 ，comes naturally to somebody。例如我可以话making money comes naturally to him， 咁就系话啊呢、这个人咧对赚钱咧系非常之有天分，好容易咧就上手啦咁样。咁我哋亦都可以话呢、这个都系事实嚟噶，就系咧 chatting up girls never comes naturally to Uncle Sue。 咁呢个意思就系咧，萧叔咧喺街边搭讪识女仔呢方面咧系冇乜天分嘅，系啦，就系咁啦。咁啊，另外我哋有个字咧，亦都系相关可以用嘅，就系咧我哋 natural 呢个字咧，亦都可以做一个 noun 嘅。我可以话 he's a natural， 就系咧佢咧系好有天分啦，同埋咧系本身就好似已经系一出世就已经识做啦，咁样大概咁嘅意思。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政府為咗應對疫情咧，就要求喺放寬一啲嘅店鋪啊嘅營業嘅限制嘅時候啦，同時咧亦都施加新條件，就係要係進入去嘅人士咧要篤嗰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又或者咧係要記錄低咧個人嘅姓名啊、聯絡電話啊、進入場所時間啊呢啲嘅個人資料嘅。咁但係可能大家都會問一個問題。这个这样的规定会是属于一个有时限的规定啊，定是都是一个比较长远少少的一个这样的安排呢？因为看到呢有一些的人士的反应呢，他就说喂，那我咪这段期间我咪少啲出街咯，我咪唔进入食肆咯，这样那等到你疫情平复为止咯，这样。那但是究竟由于即是今次个疫情虽然话有疫苗啫，那但是可能大家都即系全世界都会系留意紧啊，到底注射咗疫苗之后系咪真系会比较有效地压抑到个疫情嘅扩散咧？都仲要一啲嘅时间观望嘅。咁而家进入呢啲处所所施加嘅限制，又究竟会系持续几耐咧？会唔会变相就成为咗一个比较长期嘅措施咧？可能咧呢啲咧都值得大家关注嘅。1872311嗱，电话旁边啦，我哋就揾嚟啊另一个咧，今次都系冇份开翻嘅一个处所啊，就系啲party room派对场地啦。请嚟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嘅会长林汉贤嘅，林汉贤你好。 你好啊，主持。 喂，今次私家条件放宽嘅限制咧，但系都系冇你哋份。 冇错，系啊，系啊。咁其实我哋都系有两点啦，都想话俾政府知道。其实咧到由第一日到现在，即系讲紧第一、第二波疫情开始咧，我哋自己業界都好好，之前都組織咗出嚟，一有疫情出現嘅時候，我哋都有個代表去同即係對外去講呢樣嘢。咁但係咧，其實低温到現在咧，政府都係冇同我哋有一個雙向嘅溝通嘅，到現在都係。咁我知道咧，有一啲嘅行業啦，受影響嗰啲表列處所咧，係佢哋有代表咧一路同佢哋政府唔同嘅部門咧去溝通啊，點樣檢討重開啊，點樣配合，點樣快啲盡快復業啊。但係咧，我哋個行業就好得意啦，就唔知係唔係因為正唔屬於任何一個政府嘅部門，到而家都未有規管嘅時候咧，政府停就即刻停我哋，但系商量溝通點樣配合重開啊嘅時候啊，就冇揾到我哋一齊商量，甚至乎連停業啊、幾時復業啊、資助出嘅時候都冇通知我哋咯，咁就變咗我哋有時好多嘢想同政府去表達，都冇一個渠道，冇一個對口咯，係啦。咁關於今次嗰件事就係、佢冇得俾我哋重開啦，咁我哋都覺得其實係好唔公平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其實佢係用咩呢？用咩去衡量邊啲可以開，邊啲唔可以開呢？我諗佢係用個風險嗰、那個感染嗰個程度去衡量呢樣嘢囉。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就算我哋如果我哋真係可以開得返，其實我哋都可以配合返政府嘅一啲防疫指引，好似之前幾次咁，其實如果佢係有譬如嗰啲兩人限聚令啊，或者而家開始放寬到四人嘅時候，其實我哋坊間都有好多仍然係兩人主題 的 party room 或者四人房主题的 party room， 其实这些都有咯。那变成其实他都不了解我们业界其实是有这样的运作模式的时候呢，都没有跟我们沟通过，那变成我们都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就是有少少可以即改善的地方咯。 林汉贤，即你们表达了你们的诉求呢都已经好一段时间了，那你又形容一直都没什么沟通了。其实你们业界有没有评估过你们的经营可以怎样继续下去，还可以捱到多久？ 其实你说捱到多久，其实差不多断断续续啦，整年里头呢我们只有半年是有得营运，有另外半年的时间 是要停业的。所以其实很多行家其实已经是，我想接近八成的行家呢已经是转过手的了。即是他们是原本有一堆行家是已经没有继续经营的了，原本那班。那他们就放盘咯。那放盘这个时候其实平平地都会有一些不是做 party room 的人见到个价钱便宜那咪顶手咯。是啦，但是我知道呢有些顶的手没几耐又再放返。而这样的情况呢，即是好像我自己为例啦，我上年年头有五间的，但是我现在就得返两间。 明白， 即是 个经营环境都真的比较艰难。有机会跟你再倾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华润大厦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啦，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啦，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好长，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一蚊平安好医生128蚊升22.3，阿里巴巴261蚊跌一蚊，盈富基金30.32升6仙，保利协鑫能源3.65升6仙，小米集团28.05升6毫，建设银行6.23升9仙，港交所535蚊升一蚊。今日的五大升幅股份是智浩达控股、量子思维、凤凰卫视、华众车载和中天宏讯。五大跌幅股份是裕田中国、优富资源、米格国际控股、新源万行控股和高阳科技。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9，瑞士法郎0.89，加元1.269，人民币离岸价是6.42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42.66美元，卖出价是1843.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2，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的，而家龙尾去到近广福公园。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较早前近收费广场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但是一带交通仍然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就分别去到公主道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近芜湖街同埋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咧交通就非常挤塞。而家观塘绕道嘅龙尾去到近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观塘绕道嘅支路咧车龙就分别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皆老街近

當攤嘅數目大減，亦都有人流嘅限制啦，都市面就應該冇咁熱鬧噶啦。啊，不過唔知初七之後咧，當有條件地去放寬一啲處所進入嘅措施啊，譬如係去用埋安心出行啊，同埋登記個人資料之後咧，就可以放寬個人數上限啊，或者經營時間，唔知會唔會令到個市面旺啲咧嚇？ 我諗啊，呢個兩睇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對於用唔用安心出行啦，或者係咪真係要留低佢個人資料咧，就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嘅。咁我譬如都喺網上啊睇到好多人嘅反應，甚至話喂我會杯葛添，係嘛？即係因為哇呢、這個真係好涉及私隱，咁同埋亦都唔想鼓勵即係呢一樣嘢越嚟越普遍，咁使到政府咧就多咗權力去到追蹤市民嘅行蹤。咁所以我諗其實真正嘅反應點都係拭目以待，我覺得一半半啦嚇。 不過有陣時好難杯葛㗎，黃偉豪，即係到最後，如果當你進入好多處所嘅時候，你都需要係篤依個安心出行，又或者係記錄低個人資料。咁點咧？唔通你唔去嗰啲嘅處所咩？嗱，你第時食肆又要，我食碗車仔麵又要，跟住我進入去圖書館啊，去打下波啊，我去即係運輸署做下嘢啊，咁樣我全部都要嘅時候。況且第二時，當有啲嘅業界咧，即係處所重開咧，譬如戲院啊等等嗰啲，你全部都要做依樣嘢，除非你真係唔出街嘅啫。 嗱，所以有啲人嘅講法咧，就有個憂慮咧，就亦都係變咗一個即係監察嘅國家，即係成個香港。而下一步有啲人估啦嚇，即係話哇，即係用開就繼續用啦。有人估咧就話哇，會唔會交通工具都係咁咧？因為你睇下其實國內咧好多城市啦，其實你搭地鐵啊、搭車，即係你都要篤嘅嚇，篤嗰啲健康碼啦嚇。即係如果你唔篤，你其實係用唔到嘅。咁所以我諗其實好多時市民嘅強烈反應咧，我諗係針對好多方面。其中一方面就話：喂，我咁樣俾你知我行蹤，會唔會即係俾你即係食住上咧，越嚟越嚴重咧？咁同埋嗰個執行上邊亦都好大嘅問題。譬如如果你係得唔到市民嘅信任，即係佢好擔心，喂，你話嗰啲資料係追蹤疫症啫。其實新加坡係個例子啦。啊，新加坡初初就話追蹤疫症，哇，用嚟查案都得喎，咁樣咁就愛咗嚟，即係做咗好多罪案嘅研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未得到市民信任嘅時候咧，有啲市民亦都話。哇！好似阿陳燕平頭先你所講，哇！如果冇咗唔得嘅話，咁我開部手機自己篤咯。咁但係甚至有啲人話我幾部手機，咁係估唔到我。咁其實最後個結果係咪真係會達到到預期嘅情況，係可以有助呢個控制疫情咧？定係變咗一個即係官民嘅互相大鬥法？咁最後其實使到大家不信任啊，甚至嗰個市民嘅反感，同埋好多小商户啦喺執行嘅時候亦都好擔心啦，因為而家首先係冇細節啦嚇，即係好多嘢都係阿陳肇始自己，得閒記者會又講一兩句，得閒又講一兩句咁樣。咁同埋個法律責任啦，而家就聽翻嚟就好似喺商户嗰度啦，萬一你犯規，咁就係罰你唔可以經營一段嘅日子啦。咁但係亦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大家去過香港食肆，咁其實你篤唔篤我都唔知喎，即係你知好多食肆係人頭湧湧，或者人手亦都唔夠啦。你知而家經濟環境亦都唔係咁好，咁好多食肆亦都盡量控制人手啦。咁萬一走咗人入嚟，佢冇篤，甚至佢惡意嘅，我就走入嚟，我唔篤，我舉報你，篤灰，哇！呢間食肆冇執行到呢個安心出行，我冇篤入嚟，佢都俾我照食嘢。咁、那個法律責任其實應該係顧客定係喺個商家啊鋪頭嘅主人上邊咧？我覺得呢啲咁嘅問題啊、執行啊、法律責任咧，其實都要交代清楚，同埋等人係覺得合理咧，先至可以推行到 嘅。同埋呢啲嘅相關措施咧，到底會推行幾耐咧？即係會唔會係好似即係限聚令咁過完一段時間又再延續？咁會唔會係變咗14日之後又14日，14日之後又28日咁樣？咁究竟延續到幾時啊？先至係可以即係唔需要繼續行呢啲措施咧？係唔係有個數字就係當個疫症嘅數字，譬如係連續唔知幾多日都係零或者係低於個位數嘅時候，係咪就唔需要再行呢啲措施咧？我諗種種咧，似乎有一啲嘅疑問咧，大家都會期望政府有多啲嘅交代啦。嗱，不過咧呢今日咧就係30晚嚇，咁今日咧似乎要有多啲資料咧就比較難噶啦。咁啊睇下公眾假期之後啦，到底相關嘅部門咧會唔會有多啲嘅細節嘅補充啦？咁但係始終咧最重要就係。 係佢哋行咁多嘅措施咧，都希望做到一個防疫嘅成效嘅啫，同埋即係追蹤嘅成效等。如果有啲人係曾經去過某啲嘅處所，而嗰啲嘅處所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係有確診嘅個案嘅患者係曾經停留嘅時候，就通知翻佢哋，即係等佢哋留意翻自己嘅健康狀況，甚至去做自愿檢測嘅時候，咁係咪真係可以達到呢一啲嘅防疫嘅效果咧？嗱，另外一個例子咧，或者大家都可以即係睇一睇嘅，就係我哋而家想傾嘅就係年宵市場咧嗰個花市嘅問題啊。政府咧初初就係喺係咪繼續舉辦年宵市場上面咧，就有一啲嘅急轉彎啦嚇。初初就取消，咁後屘咧又係喺特定條件之下咧就能夠復辦啦。咁不過咧，能夠喺入邊擺檔嘅攤位嘅數目，佢所賣嘅貨品嘅種類同埋開放時間以及係人流控制咧，都施加咗不同嘅條件啦。咁於是咧就令到有一啲蓮花嘅銷售者咧都叫苦連天啦，因為明明就諗住話你都唔辦年宵市場啦，我咪去揾其他嘅鋪頭咧去散咗我啲貨咯，因為一年我真係做一次生意嘅啫，啲桃花咁樣，咁點咧？咁但係而家又去再復辦呢個年宵花市嘅時候，咁變相嗱，一係咧我就係幾個營業點咧都係擺人喺度，咁我成本咧又可能會係增加咗啦。第二就係究竟而家復辦咗年宵市場係咪一個即係好好去銷售年花嘅地點咧？咁多嘅限制之下，即係又要中間要清場嘅清潔，市民又係咪樂於去行咧？咁仲有第三點就係，如果你為咗個防疫效果，你就唔去辦年宵市場，即係或者係限制年宵市場嘅人流。咁但係大家係會問啦，喂，其他同樣有年花賣嘅地方，譬如你太子嘅花墟。哇！即係大家今日睇到啲電視畫面咧，都發覺非常之多人，人頭湧湧，基本上同你再去附近嗰個嘅花墟嘅人流咧係冇得比。如果你係做一啲嘅措施係為咗防止人潮聚集嘅時候，咁花墟咁又係點樣去即係處理咧？點樣去解答就係、是、嗰邊又可以咁樣係繼續賣花，你點樣同啲檔主交代咧？嚇，黃偉豪。 我覺得咧，花市呢個問題咧，就好顯示到或者亦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咧，就係喺即係特區政府成個抗疫上邊咧，好多時咧佢做嘅嘢都係唔問其他人嘅，即係佢冇徵詢，即係好多時話封區都冇徵詢到專家嘅意見啦嚇，即係可能有徵詢又未必聽啦。咁好多嘢咧，佢係即係佢打出嚟嘅口號咧就全民抗疫。咁但係佢全民抗疫嘅口號咧，落實咧就係話，總之我講你就去做。咁但係就冇一個全民嘅意思，就係話，喂，大家諗下啲咩辦法可以好有效咁樣做。咁點解我話花市一個好嘅例子啦？嗱，初初佢就話唔搞嘅咁樣。咁佢之前又冇話俾啲花農聽啦，咁就噓聲四起啦，即係大家都好震撼啦。佢一年做一次生意，哇！佢即係會倒閉嘅咯。咁佢又見。反應大咧，就自己又閂埋門喎，又閂埋門就諗下，哇唔對路喎，咁係咪開翻咧？即係佢都同花農，我記得經過一次嘅，啲花農好似就爆，即係樓度爆粗啊咁樣。咁咧，但係啲花農就預咗冇啦。咁跟住咧就自己喺出面租咗。啊，點知佢又諗下，俾佢鬧完咧，佢又自己閂埋門，哇，不如又開翻啦。咁結果啲花農咧又再一次噓聲四起，因為喂我以為你冇噶嘛，咁我出面租咗。啊，點知你突然間又開翻。咁所以我諗咧。呢、這個花市其實是一個好嘅例子，就話政府如果要做全民抗疫咧，其實就唔係話佢諗完之後咧就所有人跟住做，你唔做咧我就罰你限聚你5000蚊，而係話可唔可以喺成個抗疫裏面有一個過程，有一個商討，大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跟住諗下有咩方法係有利市民、有利業界，同埋亦都有利翻政府可以抗疫嘅。咁而家出現嘅情況就好諷刺啊！即係佢開翻花市，咁其實花農又唔開心嘅，咁同埋亦都有啲即係冇全面嘅考慮啦，即係頭先阿陳燕平所講花墟，我上個禮拜都去過，已經好多人啦，所以佢今個禮拜唔去嚇、即係如果你講嗰個抗疫一個漏洞咧，咁嗰個係一個好大嘅漏洞嚟嘅，咁、所以亦都有人覺得，喂佢嗰啲抗疫好似。即係做俾人睇咁樣咯，即係有啲又唔去捉，咁有啲又冇所謂咁樣。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唔知今年咧你會選擇去年宵市場啦，去買年花啦，定係咧會係幫襯周圍嗰啲啊檔攤啦，抑或咧你都會 繼續去花墟啊，太子嘅花墟嗰度賣花咧？咁個價錢上面有冇一啲嘅觀察呢？如果你係檔主嘅話啊，我唔知道你而家有冇做到冇停手啊嚇，咁希望你係做到冇停手啦。咁不過今年嘅生意究竟係點樣咧？電話號碼1872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一啲嘅觀察嘅。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其中一位嘅花農啊，就係千葉園有限公司嘅董事長楊小龍啊，楊小龍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年卅晚啦，最后冲刺啦，请教一下呢排个年宵市场嘅生意如何啊？ 年宵市场都受限制，但系咧，对于一个摊位嗰啲人嚟讲，应该影响唔大。如果好似我咁样十几个摊位剩翻三个咧，影响就大噶啦。 嗯，咁你而家十几个摊位剩翻三个，你今年嗰个营业状况系点样呢？如果我哋唔用十几个摊位去睇，即系净系譬如睇你以往每一年啊，单一个摊位咧嘅营业状况，今年同旧年嘅比较系点样呢？ 应该而家到拉市啦，今日出咗去最多系去到6000铺去维园。跟住其他嗰啲好心人士咧嚟帮下手又慢啲，跟住又有市民听到话取消，跟住以前帮衬我哋喺维园咧，有啲又入嚟，但系都唔够，即系应该系差就维园啲条数都一大半。 嗯，喂，你今 差二万铺左右。 哦，即系你今年系喺维园个档摊就6000铺卖到。 系 咁，但系往年咧就即系20000几嘅去到。 往年14个摊位咧就去28000铺到。 系吓 ，OK。 但系今年咧点样做都系损失好大。 嗯吓，价钱咧，价钱上面同旧年对比系点样啊？ 价钱是今日先多啲人，今朝我就话俾啲伙计听，由而家开始咧，我就装一车出嚟卖100蚊两盘嘅， 100蚊两盘啊？ 系啊，未试过。 咩花嚟？ 水仙花定系咩啊？ 兰花嚟嘅， 100蚊两盘兰花，个价钱系咪都比起以往都叫做系减咗？唔减咗？ 本系一棵系100几蚊嘅。 哦， 变咗100蚊两铺， 而家半价、哦，低于半价、哦， 低于半价， 系吓，咁但系点解低于半价都要卖咧？ 但系希望攞出去啲货喺今晚收档之前能够卖得晒。 嗯， 如果唔系搬嚟搬去又系搵完啦。 即系起码清咗啲货先。 系啊。 系啦，吓咁另外想问， 最紧要就系咁谂。 明白。咁另外想问你有冇其他嘅销售点噶？即系除咗系年宵市场之外， 其他销售点帮助唔大，由第一日开始攞去卖到而家都未攞过货出嚟。即系始终都系唔系卖货嘅地方咧，即系冇销情，即系冇咁好嘅。 嗯，你租咗几多个铺位啊？ 我其实就同一个商场合作，其他嗰啲咧好心人士嚟同我攞去帮我卖， 嗯， 即系唔系我直接落去卖，我直接落去人手唔够， 嗯，吓咁但系个反应都系麻麻，即系去嗰啲商场嗰度， 系啊系， 吓 麻麻噶，唔系真正卖开地方， 系吓。 咁啊，楊生，我想問一下咧，咁萬一即係因為舊年你賣咗26000几棵，咁而家好似都未到呢個數啊。咁如果萬一賣唔去嘅時候，咁嗰啲蓮花你點處置啊？ 冇啊，我哋坐籠，因為賣唔曬就擺喺温室嗰度自己睇咯。 即係留翻俾自己欣賞。 自己欣賞咯。 係。 以前有個可以。尽量去咗几多，有啲去，有啲散，而家得有散得有限，得3个档位。 嗯，系啊，其实 以前佢啊减一半，我啊误会咗，我以为我14个档口减一半都有7个，原来唔系，最多可以俾3个。 嗯，吓，所以都即系。 對比你哋即係之前去計數咧，就相差好遠啦嚇。 好遠啦，好遠。 係，我想問，因為舊年咧，其實即係都有一個疫情嘅情況啦。當然舊年就未係咁嚴重啦。咁但係如果淨係將今年嘅銷售點，即係譬如喺維園嘅銷售點同舊年去到對比咧，嗰、那個差距係點樣啊？ 差距一定多咯。嗱，我14个摊位，一个摊位车2000棵落去，已经系去咗28000棵啦。 嗯。 如果我之前系16个摊位啊嘛，其中两个喺屯门啊嘛。 系。 即系而家都冇咩理想。今日拉市一嘢咧，希望车出去嗰啲货卖得晒。 系，吓。经济上面咧，即系嗰个收益上面，有冇计条数损失几多度啊？ 收益咧，我都话琴日有10几个人喺度卖，佢话十几廿个人，我哋卖开有咁多人，得埋42000蚊，即系比人工比人都差唔多，前翻冇多啦。 嗯，即系冇赚噶咯条数。 哦，你啲本地种植工个。个月支出系靠年尾呢度先收入， 嗯， 讲到赚唔赚咧，系卖得好，啊，会计师计出嚟有赚啦，如果今年一定蚀少少噶啦， 嗯，吓嚟紧呢一年咧嘅种植计划咧，会唔会受到今年嗰个经营状况而要有啲嘅调整或者调节啊？ 今年我哋呢啲花种得耐啊，多数都系提早定咗面。始终都是要搏的，香港温室，香港地方贵，温室又贵，不可以丢空的温室，一定要照种植的，即是好像赌钱那样搏咯，搏到时疫情好翻，跟住年尾可以公开再开翻个年宵市场，呢啲系我哋做农业的做希望，同埋都是要搏的。 嗯，吓搏得嚟，但系个种植数量系咪都会好似即系以往咁多咧？ 一样咁多，你种一半仲衰，如果你种一半咧，就丢空咗一半，电费、乜费、物费，全部都喺晒度嘅。 嗯，明白，都系另一个成本啊。好啊，吓多谢晒你啊，吓杨小龙，咁希望即系你哋临尾呢几个钟头咧，生意好啲啦，吓亦都希望咧出年你嘅情况好啲啦。多谢晒你， 多谢晒 支持我哋， 大家讲话， 多谢。 好多谢晒杨小龙系千叶园有限公司嘅董事长啦。不过其实我谂佢都讲咗咧香港本地花农嘅惨况。 系啊，因为即系出年都未必会更加好。咁樣即係，但係我諗好在佢都冇諗過縮減佢嗰、那個即係種植嘅計劃。咁我諗都對於未來佢都仲係樂觀嘅。 但 係 都 係香港變好啲啦。 但係都係賭一場嘅啫，因為出年都預計唔到。 其實咧農作即係種植呢個行業通常都係咁嘅啦，因為你天氣啊、經濟嗰樣嘅嘢。咁啊，希望香港未來會更加好啦。咁出年佢賺多啲啦。我諗今年就希望唔好即係蝕太多，或者起碼打成平手啦。 係啦，即係希望遲啲咧，即係出年嗰條數咧，可以冚翻今年個經營嘅唔好嘅狀況啦。電話號碼18721，大家今年會唔會去買個年花咧？打嚟同我哋傾傾啊！ 20万元租金，佢早前承认一项欺诈罪，于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禁4个月，缓刑1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听朝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时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将军澳道，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时啦，近住翠屏南村曾经有坏车阻路，而家坏车拖走咗噶啦，慢线已经解封，咁车龙一路消散紧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同埋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 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都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都仲是比较长龙的，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仲是相当之多车，龙尾一路塞到去北假山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而将军澳那边宝林路去将军澳市中心方向近住马油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在宝达村对开。仲有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之前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一带只是车多。提一提大家，大埔道因为有维修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龙月道的快线是封闭了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年三十晚，广东广西，我上头转香。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希望香港的疫情快啲好翻，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乐彤，祝愿香港快啲疫情完结啦，大家都可以赚大钱，做自己想做嘅嘢。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台， 广东广西，我想投资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一点。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今年嘅过农历年咧，同旧年相比咧，就有相当之多嘅唔同啊，包括咗即系今晚大家想出去食团年饭都冇啦，因为咧堂食只系去到六点钟嘅啫，每台咧亦都系只系限于两人。咁今年咧，如果想大家即系行下花市咧，亦都你去到个花市嗰度咧，你其实亦都只系可以买到花，亦都冇干货啦。咁不过咧，亦都有啲人有个咁样嘅观察，就话其实譬如今日以维园咁样啦，喺晏昼嘅时分啦，都依然有唔少人咧去行花市嘅。咁不过咧，啲人咧就唔使排队嘅长啦，即系嗰个红绿灯嗰度咧，基本上都应该唔系太排得上用场啊。咁亦都有一啲嘅个别档摊咧，就人头涌涌啦。咁不过当然啦，我哋头先亦都同一位嘅本地花农倾过啦，其实佢都觉得即系今年个生意状况都真系好麻麻，亦都要劈价一半咧，希望卖晒手头啲货啊！咁啊，心机旁边嘅你，你依排咧有冇去行过花市咧？你嘅观察系点样咧？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有位黎先生，黄伟豪，黎生你好， 黎生你好， 系两位好啊，两位好啊， 系你好， 想讲讲花市嗰个问题 啊， 系，即系咧，我觉得而家又要搞安心出行啊，又要搞所有嘢咧，其实好大程度上系源自于香港人本身咧，系一啲好唔自律嘅人嚟噶。即系成个抗疫阶段咧，大家都会见到，特别系由第四波开始啦， 無論是餐廳啊，定係邊度，其實都是人頭湧湧，甚至乎有好多餐廳我哋都會見到咧，佢個入座率遠遠係高過一半咁樣噶。咁所以咧，而家去到今時今日要做咁多呢啲嘢咧，我覺得其實市民都有負上一個好大嘅責任咯。就好似阿黃偉豪啱啱你話啊，係啊，你見到花墟好多人啊，所以咧你上個禮拜去咗，今個禮拜就唔去啦。但其實好老實咁講，一開始去取消嗰個花市咧，其實嗰個目標係真係去減低嗰個人群嘅聚集，係後屘明白到就係話，我譬如話會引足更加多嘅人流去旺角咁樣，所以咧就考慮翻重新開翻嗰個花市，但係都會見到有多咗好多額外嘅一啲措施。我明白花龍楊先生其實佢真係好慘嘅，但喺新聞上面都會見到啦，譬如話有位專係賣桃花嘅李生，第一日咧佢話3000蚊嗰啲桃花咧就已經賣得好好，即刻咧就要加價變成3800蚊，即係呢啲 cases 咧係不斷咁樣有出現嘅，所以亦都要明白咯，喺香港呢個社會做生意真係唔係包賺，我好明白花龍佢哋個心態，即係佢哋嗰個情況就真係好慘嘅，咁但係我哋都要明白係今次係一個好係一個好畸形嘅一個現象，我哋有個咁樣嘅病毒喺度，所以市民其實都真係要幫手，大家都要自律咯，包括大家去拜年嘅時候，可能都要盡量減少嗰個聚集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算政府做幾多嘢都好啦，大家就算覺得佢點樣做得唔夠咧，其實對成件事對個疫情係絕對唔會有幫助嘅咯。 嗯，好啊，多謝你黎先生。咁啊，講到拜年咧，其實張竹君醫生咧都建議大家就係、是、提醒啊，拜年之前咧要確定究竟自己有冇病徵啦，咁同埋咧亦都要考慮一下你係咪真係需要去拜訪長者或者係體弱人士咧，同埋就係唔好咧喺同一個地點嗰度咧，避免啊，應該盡量避免咧時間逗留或者係進食，同埋咧唔好太多嘅兄弟姊妹咧同時喺一個地方拜年。即係話，如果你嗰個家族比較龐大嘅時候咧，可能今年大家都要排一個時間表啦。 嗱，我諗頭先阿黎生所提咧，就市民嘅自律係重要嘅。咁但係我哋都唔想即係政府做好多嘢，即係做得太多啦。咁所以兩者係點樣做得平衡咧？我諗亦都係一個關鍵嚟嘅。咁事實上，如果我哋係唔中意政府即係管得太多，特別係用安心出行咧，我諗點樣令到嗰個確診嘅數字係盡量降低，使到政府唔會有即係太多嘅理據話哇，我要又要收緊措施啦。咁呢個係好重要。咁所以希望喺拜年期間，大家就盡量自律啦，就減少呢個接觸啦嚇。 同埋其實除咗自律之外咧，政府有冇執行到相關嘅措施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影響咧？嗱，譬如好似頭先啊黎先生就形容，即係喺食肆有人數限制之下，都曾經發覺人頭湧湧嘅。咁但係實際上係咪真係有相關嘅部門去睇過，就係攞一啲嘅個案出嚟施以懲罰，然之後就話俾大家聽，喂，你真係唔遵守係真係有罰㗎咁樣。咁其實相關嘅部門係咪真係有做過啲咁嘅執法工作，或者係做得夠唔夠咧？呢、這個又可能即係令到社會咧去解讀信息嘅時候咧，會有唔同嘅理解。 嗱，呢個亦都係令到市民咧，點解有陣時係覺得，喂，我自律都冇用啦，因為政府又唔執法。咁譬如你會見到前排啦，譬如嗰啲菲傭啊或者外傭啦，有啲人又覺得，喂，政府又冇點執法，好似佢犯咗好多限聚令喎。 唔單止仲有跳舞群組啦。 係啦，咁嗰啲就直情影埋，即係有啲話，喂，我直情影埋有啲帶。哎，見到樣嘅喎，咁我哋警方喂好精英明神武噶嘛，即係查案好叻噶嘛，咁點解我哋又唔去起訴翻嗰啲人咧？咁所以我諗要市民自律嘅時候咧，政府係要即係公平執法咧，亦都係一個好關鍵因素嚟嚇。 嚇嗱，講到自律問題，咁啊頭先咧黃偉豪都話啦，即係太子花墟咧早一個星期去咧已經人頭湧湧啦。咁我又唔知道今年咧啲即係檔攤嘅經營人士啊，即係花墟嘅經營者咧，有冇因應疫情咧而施加額外的措施，以令到人頭湧湧之餘都可以達到一個防疫的效果。電話號碼187231，你的觀察又是怎樣呢？今天街上面，譬如無論是商場也好，街頭也好，有沒有真的都還是很多人去行街呢？可以打來187231跟我們聊聊。電話旁邊我們請來油尖旺的區議員林兆斌。林兆斌你好。 系，大家好。 系你好。 嗱，你咧就长期关注咧花墟嗰个状况噶啦。咁啊，今日嗰个嘅人流状况，据你嘅观察系如何咧？对比喺前一个星期多咗啊，定系少咗咧？吓，观察。 旺角花墟咧系一个法外之地嚟嘅， 即係咧啲人無論點樣阻街啊，啲花店點樣擺啲貨喺車路啊、行人路咧，警方同埋食環署等等嘅政府部門都唔會去盡力執法。呢、這個問題咧係長期存在嘅，即係平時都有嘅，只不過農曆新年前夕咧就特別嚴重。咁而今年呢亦都係更加嚴重嘅，因為政府佢今年年初嘅花市政策呢非常之混亂、一時又話取消年宵花市，一時又話復辦。咁呢好多花店呢都即係花農啊年宵攤位呢就啲花賣唔晒，咁就湧晒嚟旺角花墟啊。咁同埋喺大約一個月前呢其實已經是開始是好離譜的啦，即係啲蓮花呢擺到出車路啊。咁而今年我觀察到呢就係、是、連太子水渠道啊都係第一次有花店喺度開幕。然後呢頭先我路過呢就係、是、有搭埋個棚架喺個太子水渠道嘅車路嗰度係非法霸佔車路同埋行人路呢，我投訴咗兩三日。個棚架仲喺度嘅。即係政府部門就話已經發咗告票啦。但是呢個棚架仍然存在嘅，即係其實好離譜，即係佢哋冇交租嘅，即係就可以霸條車路啊，搭埋個棚架出嚟，係非常之離譜啊！今年， 咁但係啲人可能諗住一年啫，即係一年都係得嗰幾日嘅。 但係我必須要指出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問題平時都有嘅，只不過依家特別嚴重啫，係政府特別係食環署同旺角的警察啊，旺角的食環，他們是完全是不執法的， 那 是非常之離譜。 明白，那我又想了解一下，即是其實往年呢、即是花墟呢都有一個即是人潮的問題啦、那往年其實你剛才講的情況呢都是在談的了，那但是今年有沒有特別因應著個疫情的狀態呢，無論是檔主也好啦，又或者是即是相關的執法部門也好啦，是有一些特別的措施去減少人流，特別是聚集在某一些地方，有沒有 這樣的措施？政府當然是沒有任何的措施去減少人流，甚至他在今年一月初他宣布取消年宵花市，其實是變相鼓勵那些人是湧上去旺角花墟，所以在一月中我即刻開記者會要求他重開其他年宵花市，幸好政府聽我意見，否則就真的全香港所有人買花都湧上去即旺角花墟。而政府呢都叫做有出了一個指引，就即鼓勵啲花店旺角花墟的花店呢就要幫啲客人去量體溫啊，甚至呢是話要記低嗰啲客人嘅聯絡電話名字啊，同埋要用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咁但係呢一啲指引呢係冇約束力嘅，即係我亦都見唔到啲花店係有遵守嘅。而最重要嘅問題就係、是、唔單止啲人唔單止聚集喺花店嘅，而係車路都係逼滿晒人嘅。咁政府嘅措施呢，佢個指引有一點好荒謬，佢話要即係啲花店呢就即係盡量保持一米距離，即係啲人即係啲顧客要盡量保持一米距離。咁但係完全係做唔到嘅，即係如果政府啲高官肯落下區呢，你就見到旺角花墟根本係逼到係行唔到嘅，即係點會係話一米嘅社交距離呢？所以基本上即係好彩花墟依家暫時係未爆發花墟群組咋。即係否則咧，係一個好恐怖嘅災難。 有冇任何自律措施啊？即係啲店鋪有冇任何自律措施去推行？ 我會見到佢哋會擺咗啲量體温嘅即係儀器嘅。咁但係即係其實我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嗰個社交距離係極度之近啦。 即係有冇人睇就係一件事啦，擺又擺咗喺度。 係啦，同埋個聚集係多數喺車路啊，而唔係喺鋪頭啊。即係因為啲花都擺曬喺車路啊，買花啲交金錢嘅交易全部都大部分都發生喺車路嗰度，所以量咩體温啫？即係有好多嘅客人都唔係入花店入面量體温嘅，即係喺車路就已經俾緊錢買花啦，根本冇量體温。 我想問翻頭先你多次提及警方同埋食環署即係冇執法啦，佢哋有冇啲咩理由俾翻你啊？咩人手不足啊嗰樣嘅嘢？ 嗱，其實咧我話佢哋冇執法咧就誇張咗少少嘅，佢哋會每日都可能發少量嘅告票，就扮下嘢，即係象徵式去執法，然後咧就走噶啦。譬如我頭先所講嗰個太子水渠道個棚架，我投訴咗兩三日，都仍然存在嘅。咁食環咪覆我，佢哋已經發咗告票噶啦，但係跟住就唔理噶啦。咁原因咧就係、是、食環就會話人手不足，例如佢哋可能要派人去應付啲小販攤檔，就唔得閒理花墟。咁而警方咧就覆我就話， 主要是由食环去负责，所以警方呢就不会怎样理这些问题的。所以是互相卸责，是非常之离谱。我嚟紧喺区议会啊，或者申诉专员公署啊，我会一定继续投诉落去。 因为好多时咧，啲部门就即系冇完全尽力执法咧，就即系个背后嘅原因就啊，等啲人赚多啲啦。咁但系即系好多时啲政策咧，都会有啲即系利益嘅损失嘅人士出现。咁其实居民方面有冇即系向你投诉过咧？ 当然系非常极度不满啦。呢个问题困扰咗花墟楼上嘅居民系接近廿年或以上嘅，即系而呢个问题系越嚟越严重啊。个主要原因就系政府系纵容咯，佢譬如个棚架今年搭咗喺太子水渠道，下年咪再搭咯。吓咩？依家直情系扩散紧啊！嗰个花墟非法霸路嗰个问题，即系就个始作俑者就当然系花店啦。另外就系政府故意纵容佢哋，咁居民啊当然系相当不满，但系即系都系无奈接受，即系除非搬嘅啫。咁的确有啲居民同我讲。他们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搬走了。 是。那林世斌我想问埋就是在这个旺角大球场的入口广场呢有一个花农的批发市场在这里嘛。是啦咁就。是啦是啦。那我想问即是那里有没有做到一个分散人流的效果呢？ 当然是没有啦，是凌晨开的嘛，凌晨一点至朝头早九点开。 即是大家就去 真的。而且他正是做批发。就唔做零售嘅， 因为以前有啲批发，其实花墟话时话系本来系做批发，但系好多店铺都做零售噶嘛。 以前咧，其实呢个旺角大球场嗰个入口广场嗰个批发市场咧，过去嗰廿年都系零售加批发。今年咧，我怀疑系因为疫情咧，所以今年只做只做批发，仲要系凌晨做啫。咁我都喺凌晨去监察过嘅，好彩系冇人帮衬，系拍乌蝇，否则又系一个灾难嚟嘅，因为夜妈妈。如果多人幫襯，因為隔離就係民居啦，係啊，即係我喺凌晨一兩點去觀察，已經每廿分鐘已經有一架火車駛入去，係會響哔哔聲嘅，即係樓上啲居民係會根本瞓唔到嘅，閂埋即係窗啊、窗簾啊，同埋啲光又非常之殘眼啊，這個又係相當離譜啊，係冇諮詢區議員底下，突然之間咧就話要舉辦嘅這個活動， 明白好， 搞咗個聯署有成。160多个街坊是反对。 明白，好啊，多谢晒啊，林兆斌是旺角嘅油尖旺区嘅区议员啦。咁当然即系花墟嘅营运咧，有啲人会觉得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特色啦，或者系一个风景啦。咁但系调翻转，对于当区嘅居民嘅影响咧，呢、這个议题都倾咗好多年噶啦，似乎咁耐以嚟咧都冇乜一个解决嘅方法。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又想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嘅住喺院舍嘅人士啊。由於疫情關係咧，院舍嘅人士咧，基本上就即係有好多就冇得出去度假啦，亦都有好多就冇得去探訪啦。咁點樣應對咧？特別就係一啲佢係殘疾人士院舍嘅，可能佢個理解力咧，佢嘅智力咧係比常人有啲差距嘅。咁佢哋點樣去理解？即係呢段時間又唔可以放假翻屋企咧？1872321，轉頭同大家傾傾啊！ 旅遊樂園今個星期六係辛丑牛年大年初二。旅游乐园特设 亚洲团带游， 内容有在韩国留学的 Joyce 分享在釜山济州岛的最新景点同大家拜年， 还有旅居马来西亚旅游人潘慧能潘总分享下在马来西亚农历新年有什么习俗。 星期六大年初二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年 欧海星先奴 旅游乐园见，恭喜恭喜，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下星期日初三赤口又是情人节， 黑暗剧场的 Koma 陈显宏和他太太 Scarlett 郑慧君会同大家拜下年，更加分享下他们的无障碍婚姻生活。 婚姻怎样无障碍？下星期日情人节一起听听他们的爱情故事。 逢星期日下午1点， 严楚碧、梁雪儿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黃偉豪，即係喺抗疫嘅整個過程當中咧，其實我哋除咗關顧大家嘅身體嘅情況咧，即係唔好染上疫症咧，其實心靈嘅情況可能我哋比較少關顧。 而家呢個都好重要㗎。譬如我啲學生冇得翻學咧，而家冇咗大學生活咧，即係佢嘅即係精神健康啊，我哋都好關心㗎。 嚇咁啊，即係特別係對於一啲咧，可能佢個智力上面有障礙嘅人士啦，咁究竟佢哋點樣適應呢一個嘅環境咧？啊，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一間嘅院舍啊，就係鄰舍輔導會宜清山莊嘅副院長黃仲毅嘅。黃仲毅你好。 你好，你好啊，主持人。 你个院舍咧系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嚟嘅，系接收入边嘅住客有包括系中度同埋严重智障嘅人士系嘛？ 系啊，大概有215个啦，中度至严重嘅包括一个智障啦，或者系肢体严重残障都会有嘅。 系吓，咁但系不嬲咧，譬如智障嘅人士咧，佢哋有一啲嘅度假噶嘛，即系譬如每个礼拜就可能礼拜五啊或者礼拜六啊会翻去屋企一日咁样啊，然之后再翻翻嚟噶嘛。咁而家喺疫情之下，嗰个安排系点样噶？ 哦，其实咧由旧年我谂一二月开始啦，疫情开始嘅时候，到依一年啱啱一年咧整年啦。咁其实咧学员咧。呢段期間，咁其實學員喺個有啲家長啦，基本上面我哋暫停咗探訪嘅，咁就因為疫情啦，我哋又唔想因為有啲感染導致到200多个學員有受到有個風險啦，高風險啦，咁但係咧有啲家長咧可能真係都耐冇見學員啦，咁基本上面咧我哋咧如果佢真係有嗰個個別酌情之下咧會接走嘅，基本上面咧我哋都要佢。希望都幫到佢，可以唔使個學員又有情緒啦，而家長又可以真係可以喺屋企關顧到佢。咁但係當然啦，我哋點樣取捨個平衡，就係一個風險感染啦，同埋一個嘅一個心理上面點樣一個健康繼續成長。咁我哋咧基本上邊咧，如果翻咗屋企嘅時候咧，我哋翻嚟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要求嗰個學員啦，咁可能要隔離翻14日嘅喺院裏邊。咁當然啦，我哋咧都會有一個接衝嘅方式。如果佢喺翻嚟之前嗰日或者當日啦做咗呢個嘅測試。如果佢咁跟住翻到嚟院舍，如果隔離嗰大概一兩日之後咧，佢又已經有結果，咁佢就即刻可以翻就唔使隔離。咁依個就可以係一個緩衝咯，對家長同學員嚟講都係一個。 我想問你哋嗰個隔離咧，即係具體而言喺個院舍上面點樣執行咧？因為院舍入邊都有唔少群體生活噶嘛。 哦，因為咧，我哋都有啲隔離病房啦。咁當然啦，人數多嘅時候咧，我哋喺樓層嗰度咧，可能都會跨一個範圍啦。成個範圍裏面咧，只係可以俾一啲隔離需要隔離嘅學員喺裏面生活嗰個問題嘅。咁所以就同一個大圍嘅其他學員咧，我哋有分隔嗰個問題嘅。 但始终咧，佢翻到嚟都系要隔离14日咧。咁比起佢哋以往嚟讲，可以个个礼拜出去咧，都真系有一啲日子上嘅差距。佢哋明唔明白咧？理唔理解到咧？ 咁當然有啲學員真係未必喺個認知能力上面未必去理解得清楚嘅，咁所以呢基本上面呢我哋都點解話又可以等佢哋可能好耐冇見過父母嘅時候，或者冇見過屋企人嘅時候又可以相聚咗，但係返嚟嘅時候如果做咗測試，譬如好簡單地佢知個測試出咗可能一兩日出咗，咁其實就唔使14日咁長去再隔離嗰個問題。咁呢個其中一個囉。咁另外呢就如果真係有啲家長真係都驚帶返屋企嘅過程裏面驚受到感染嘅，咁基本上面呢我哋都會透過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方法去幫助啲學員啦同埋家長之間嘅。譬如好簡單地呢，我哋透過啲視像電話啦，又或者呢家長嚟到院舍佢唔可以探訪，唔可以直接同個學員去接觸，但我哋可能透過隔塊玻璃啦，或者因為我哋個單位就係鄰舍輔導會都算做大一個單位，我哋有個大球場嘅，咁基本上面我哋當家長拎一啲物資上嚟俾學員嘅時候，佢唔可以接觸學員，但係我哋可以安排啲同事咧，即時咧推啲學員啦喺個球場嗰度行圈嘅時候咧，基本上面等啲家長都遠遠可以眺望到學員佢自己咯。咁另外我哋都有透過啲活動啦，影一啲近照啦，俾返家長啦，又或者調返轉有啲學員基本上面未必返到屋企，但係原來家長呢每個禮拜呢都有一啲嘅食物會一定同佢食嘅，譬如麥當勞，咁我哋呢就會透過呢同事啦、社工啦，會幫佢買一啲餐啦上嚟啦，咁基本上面呢就 等佢知道其實屋企人冇忘記到佢嗰個問題咯。 嗯，明白。嗱，黃副院長啊，仲有一啲嘅問題咧，或者安排咧，都想同你傾下，但係因為七點半新聞啦，不如我哋七點半新聞之後咧，再同你傾多陣好嘛嚇？ 好啊，唔該曬。 嚇，我諗咧最重要就係、即係都想了解一下啦，喺呢個疫症期間咧，點樣關顧一啲唔同需要嘅人士佢嘅精神健康，呢點都相當重要嘅。1872311，七點半新聞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农历年三十，不少市民到铜锣湾维园逛花市。下昼四点几，市民无需排队进场，个别摊档人头涌涌。有花档话，今日天气不俗，人流多，形容系最后冲刺，会减价散货。有到场嘅市民话，入场时安排畅顺，有别于以往人山人海嘅情况，今日逛得更加舒服。但因為攤檔少，未找到心儀的蓮花。有市民和家人趁食團年飯之前到場，認為今年沒有乾貨等攤檔，雖然沒有以往那麼方便和熱鬧，但慶幸還有花市。政府早前宣布，全港15個地點復辦年宵花市，由2月6日開始，朝九晚十二開放，今日是最後一日。疫情下，場地採用紅黃綠燈方式管制人流。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7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另外再多两名确诊患者离世，其中一名住在红磡嘉围村的84岁病人离世后确诊。新增的确诊个案中有两宗分别来自太和村爱和楼，患者包括一名并非居住在爱和楼的紧密接触者，再多兩座大廈需要納入強制檢測，包括太和村麗和樓以及深水埗慶華大廈。對於昨日公布兩名確診者曾經到過花市，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這兩名確診者都屬於知道源頭的個案，因此認為在花市感染的機會比較少。一名前警员2005年离婚后多次虚报婚姻状况，以诈骗荃湾警队宿舍超过15年，拖欠了超过220万元租金。他早前承认一项欺诈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禁4个月缓刑1年。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犯案并非贪图财务得益，而是与前妻离婚后多年未能释怀，留在居所里面睹物思人。被告案发后已向心理医生求助，被指有抑郁症状，现正接受药物治疗。裁判官说，被告错误使用宿舍，犯案时间长达十几年，欠免被告案件已经完结，有些环节应该画上句号。警方以刑事毁坏罪拘捕一名57岁报称无业的女子，涉嫌涂污红磡区内多处地方，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涂污的内容别有用心，警方过去已经多次澄清，但有人仍然故意散播信息，挑起事端，破坏社会和谐。警方说今个月初收到多宗投诉，说有人在红磡区内恶意涂污，写上721和831等字句。警方今天在码头围道作便衣巡逻，发现一名女子在8处地方用不涂污包括垃圾桶和灯柱等位置，警方在她身上检获4支涂污工具，事后再发现多20个地方怀疑被涂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清凉，最低气温大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观塘道的行车隧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家通挤塞的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就是观塘道行车隧道去油塘方向近同仁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和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就是红隧港岛和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车龙就分别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和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 路面方面咧，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交通咧非常繁忙噶，车龙排到近丰力楼。蓝田嘅启田道近启田商场啦，来回方向嘅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德田街同埋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而喺碧云道去秀茂坪方向咧，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近康柏苑。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维修工程，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龙悦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建议个通识的改革。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 以前是虚，而家系变实咗，俾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唔系好似以前咁日日追时事。 教协理事张瑞辉， 政府咁多学线，咁多对于老师的压力，你叫老师自己去做教材，大家都好惶恐噶。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合早检测，推前诊断。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在七点半新闻之前，我们就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邻舍辅导会宜清山庄的副院长黄仲毅倾紧嘅，就系讲紧佢哋点样去疫情之下啦，关顾佢哋院友嘅精神健康。咁啊，继续请翻阿黄院长翻嚟吓，黄院长你好，黄仲毅。 系你好，你好， 你好。 系啦，咁头先你亦都讲到咧，即系院入边好多嘅一啲嘅特别安排啦吓。 系，我想问翻咧，阿黄院长啊，因为 副院长，副院长， 副院长系。 系，我就想问翻咧，因为即使你哋有啲酌情，等啲家长带小朋友或者学员去出去啦，咁其实佢哋冇咗一个即系正常嘅疫症之前嘅活动咧，其实对于佢哋嗰个心理啊精神都可能有啲影响噶嘛。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其实对于学员有啲咩影响，同埋你哋做咗啲咩活动啊安排或者措施，尽量系令到佢哋即系个生活可以正常翻咧？ 咁啊，基本上边咧，我哋都由疫情开始，其实我哋都担心噶啦，因为有好多佢哋唔中意困住喺某个地方啦。咁啊，过往里边咧，我哋咧基本上边过一年咧，应该话我哋都安排咗好多唔同嘅，而又可以减低风险嘅活动俾佢可以真系外出嘅。譬如我哋过一年里边咧，我哋仍然咧有一啲嘅叫做安排啲会车咧，咁咧就可以咧每个礼拜定期咧都会咧带佢哋出去游车河。咁我当然啦，上车前我哋会做足晒所有嘅防疫啊、探热啊、戴口罩啊同埋洗手啦。跟住之后咧，我哋咧带佢游车河嘅时候咧，基本上我哋唔会俾佢落车嘅，我哋就带佢周围去游下花园啊，睇下外边嗰个风景啊。跟住之后咧就会翻嚟。咁咧到一啲节庆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都会继续维持一啲嘅活动，譬如好简单地啦。圣诞节前一排啦，我哋都知道可能都出唔到去，家人带唔到去睇灯饰啊嗰啲剩咧，咁我哋都系啦，夜晚黑咧安排咧，啲同事真系好有心啊，咁啊开会车啦，咁啊车啲学员咧就系同样地唔落地嘅，咁就去到尖沙咀啊，对面海啊，咁基本上边去睇下啲唔同嘅灯饰，跟住就翻嚟咁样，咁我哋就可以喺个风即系个感染嘅风险同埋一个余闲活动上边。 面有個平衡，可以有個安全，等佢哋可以咯。咁另外就去到啱啱新年啦，咁基本上邊咧，我哋院長都好好啊。咁咧就林院長咧，基本上邊咧，佢就早前啦就提議不如我哋今年可能去唔到年宵喎，我哋因為年年我哋都會帶啲學員一齊去年宵。去行嘅，同啲家長義工啊咁樣，咁啊家長今日年啊上唔到嚟，咁我又出唔到去，咁我哋最後尾咧就成班同事啦，跨專業嘅團隊啦，有心理學家啊、治療師啊、護士嗰邊啊、社工啊，同埋前線一班嘅同事啊、照顧員啊、廚師啊，包括廚師都有份一齊搞咗個年宵，咁就喺個院嘅大球場嗰度，咁啊 total 大概有19檔。嘅乾貨啦、濕貨啦、美食檔啦，同埋搞咗個大笪地，可以俾啲學員可以做表演啊咁樣咯。 嗯，黃副院長，你哋都安排咗好多嘢啦。咁但係過去呢大半年嘅時間咧，有冇察覺到真係有啲學員嘅精神狀態咧，都頗受呢個疫情所影響咧？ 我諗部分會有影響嘅，基本上面因為可能有啲真係尤其是自閉症嗰啲啦，咁佢哋因為慣咗真係要可能規律咗咧，可能逢星期五走就星期五走，可能逢星期日翻嚟就逢星期日翻嚟，咁呢啲基本上面佢哋都會有啲唔同程度嘅一啲情緒反應啊，俾翻我哋啊咁樣嘅。不過好在就我哋，因為我哋單位都有個住院嘅一個臨床心理學家，咁佢定期都會去幫手去關顧學員嘅情緒啊、方面啊，點樣去幫佢咁樣咯。 嗯，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吓黄仲毅，唔该晒吓， 唔该 你吓。黄仲毅系邻舍辅导会宜清山庄嘅副院长。不过黄伟豪其实除咗系头先讲嘅残疾人士院舍啦，其实长者院舍咧，都要面对呢啲咁嘅问题噶吓。 其实好多院舍甚至医院而家都系即系探唔到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要谂好多创新嘅措施啦。有啲系利用科技啊、视像啊，咁啊，但系我觉得呢啲都系补救措施嚟嘅啫，如果要恢復正常，都要等翻個疫情過去之後咧，咁即係大家先會鬆綁翻啦，開心翻啦咁樣。 嗯，好啊。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不如同大家傾一傾咧，另外嘅一個問題就係隨住公務員要宣誓或者係簽署聲明嘅呢個相關規定落實啦，同埋國安法之後咧，到底對於一啲嘅工會嘅活動有啲乜嘢嘅影響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啊。 五、四、三、二。 一辛丑牛年好快就到，港台电视31今晚 年30晚陪你到手，特备节目牛气冲天贺新岁，一众嘉宾艺人玩住游戏倾住偈，热热闹闹同你一齐倒数， 仲会上演日常8:3031长知识终极决赛，想知边个成为牛年第一位大赢家？ 牛气冲天贺新岁，今晚11:00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持续的疫情将改变全球的旅游局面，香港旅游发展局正趁机审视香港的旅游定位，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疫情重创本港旅游业，上年全年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大跌超过90%，怎样继续向外地推广香港旅游，吸引香港人参加本地旅游，又是不是出路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旅发局主席彭耀佳。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是1872311。嗱，黃偉豪啊，喺反修例風波之後咧，其實就即係有唔少嘅工會咧成立咗啦。咁亦都即係有唔少嘅團體成立嘅。咁當然咧，本身其中一個目的咧就係希望喺選舉之中咧搶灘，因為譬如喺選委會嘅選舉啊，或者係其他嘅界別選舉咧，本來成立呢啲工會咧就係想搶灘啊。咁不過似乎過去呢段時間咧，呢啲工會嘅活動咧又沉淨咗好多，即系特别就喺国安法即系生效之后咧，都好似本来沸沸扬扬嘅一啲嘅工会活动咧，声势好大咧。而家你就算睇个即系社交嘅媒体咧，都发觉似乎系静咗，系咪啊？ 因為呢其實成立了國安法之後呢就很吊詭的，因為你如果成立公務員公會呢，那你現在跟政府即有些事要談判的嘛，那你一定有些事不滿政府，所以你才組織公會團結起上來，那就希望跟你的、即僱主就是政府去談判。那但如果、根據國安法的時候呢，即你不滿他呢、你反對他呢又可能是觸發了國安法，因為你知道國安法的條文也都很闊也都很多，那所以、也都未必很清晰啦，即你可能要透過很多 大家未理解得清楚到底是怎樣啦、 啊、但你未理解可能都已經犯了法了、啊、所以我想其實就多了一條紅線的時候呢就令到即公務員公會就是首當其衝的、啊、即一方面你就想爭取權益、嗯、但另一方面 你又不知道框架空間有多闊，所以大家就現在就變得很小心了，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情況，就好像陳燕平你剛才所說，即是大家都不敢動字、哎、看定一點先樣，但又想組織、啊、因為你知道、組織公會好像你剛才所說的意義，除了、為自己的會員爭取權益之外，其實在個政治制度上面在特首選舉裏面都還有票的嘛，如果沒記錯應該有60席的、就是、代表的議席在這裡 的、嗯嗯、但除了、除此之外，另外就是剛才黃永豪說的國安法的影響，其實也都看到特別是針對一些公務員的工會呢，是、在、公務員是需要簽署、那份的、就是聲明或者是宣誓之後都有些影響的，也都有一些工会咧就公务员嘅工会咧就宣布解散嘅。咁究竟跟住落嚟香港嘅工会活动会有几大嘅影响或者系变化咧？会唔会喺国安法之后，又或者系公务员宣誓嘅落实咗之后，会系成为咗另一个嘅分水岭咧？一八七二三一，同大家倾倾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香港消防救护控制组人员联合工会嘅主席苏仲良嘅。苏仲良你好。 你好，黄教授，你好。 你好。嗱，你哋嘅工会咧就系旧年嘅年初成立噶，咁介唔介意透露下？譬如到而家为止咧，你哋嗰个嘅会员嘅人数变化系点样啊？ 我哋会员总共大概有1100多名左右。咁其实喺宣誓呢件事之后咧，其实都睇唔到有一个好明显嘅变化嘅，咁都会。正常嚟讲，有人退会啦，亦都有人加入嘅咁样。 但系有冇话嗰个即系加入嘅踊跃嘅情况咧？可能比起再之前咧，系有啲变化咧？ 当然系冇一开始嘅时候个踊跃啦，因为始终我哋个工会系希望填补到现存工会代表唔到嘅同事去发声，咁所以而成立嘅。咁当然成立嘅时候，咁加入嘅情况系比较踊跃嘅。咁但系而家就一路，我谂我会用细水长流呢个词语嚟形容咯。咁都会有零星嘅同事加入嘅，系啦，咁样。 咁但系譬如相关嘅人士咧，特别系譬如你哋作为一班理事咁样啊，有冇一啲嘅特别嘅忧虑啊？ 宣誓呢件事當然係會令到我哋多咗個擔心嘅，因為睇翻個公務員事務局嗰份關於宣誓嘅文件啦，其實上面好多嘢都冇一個好清晰嘅定義嘅。乜嘢叫做效忠特別行政區政府咧？其實佢都冇一啲好清晰嘅定義俾到我哋。咁有時關佢哋內邊都裏邊都會講到，其實有時我哋嘅言論啦、啊，咁都會有機會構成到唔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效忠嘅。咁而佢應用嘅詞語，譬如話喺一般情況下就咁表達意見咧，就唔會有問題嘅。但係乜嘢叫做一般情況咧？其實裏邊就冇詳細表述到嘅。咁所以其實都會為我哋一班理事帶嚟多咗一啲擔心嚇。 咁普通嘅會員咧，普通嘅會員有冇亦都可能係擔憂，即係加入你哋呢個工會咧，可能被視之為係想同即係原有嘅一啲嘅人士係唱反調啊等等咁樣咧？ 呢、這個擔心我諗唔多唔少都會有嘅，但係其實我哋亦都要講翻個成立目的係唔會話成立嚟同某任何人士去對著幹嘅，我哋其實都係希望可以成立去填補一啲空隙。如果現存工會 有同事認為現存工會未必幫到佢哋喺某一啲事項或者某一啲方向嘅社會問題或者工作嘅事件上發聲嘅，我哋可以幫到佢咁嘅。咁所以就我哋唔希望有呢個情況發生咯，但係現實上係唔多唔少都有嘅。 是我想問一問，因為你多次都強調啦，其實點解成立呢個新嘅工會呢，就係你想填補返即係現有工會達唔到嘅一啲嘅目的啊，或者空間啊。咁你可唔可以具體少少話到俾我哋聽，其實呢啲係咩空間，或者有啲乜嘢嘅你哋想提出嘅議題啊，想解決問題，現存嘅工會未必做到㗎。 例如其實現存嘅工會佢有一個好固有嘅模式去去運作嘅，咁其實各個消防處裏面嘅職系工會都係會咁樣嘅，即係佢哋會比較會有點而未必咁勇於去提出同事嘅意見，反而會多咗去做一個角色，就係幫處方去向同事解釋啲政策嘅。咁我哋唔會反對我哋去做呢樣嘢嘅，但係喺幫同事發聲方面呢，我相信我哋係可以做多啲嘅，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可以做多啲嘅，呢個亦都係我哋當初成立嘅目的囉。嗰、那個議題就工作上會有社會上可能都會觸及到，因為始終我哋都係社會上嘅一員，好難全離開曬社會上發生嘅嘢嘅，咁因為社會上發生嘅嘢始終都會影響到同事嘅工作嘅，咁我哋都會希望盡力喺個空間之下幫佢哋發到聲。 嗯， 咁你哋而家成立咗之後咧，會唔會已經同呢個處方有啲溝通啊、會面啊，去表達翻你哋呢個會嘅一啲嘅意見或者立場？ 會面係有嘅，溝通亦都一路都進行緊嘅。咁我哋好努力去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個恆常嘅渠道嘅，但係亦都暫時都努力緊啦，大家都努力緊啦。咁我都會希望處方可以盡力，我哋都會盡力。咁希望大家可以做到一個良好嘅溝通。咁其實對大家都希望大家明白，會係一件好事嚟嘅。 蘇仲良，另外亦都即係想問多一樣嘢，就係咧，以往唔同嘅工會之間咧，會有啲嘅合作嘅，譬如就係即係就住某一啲嘅事項啦，佢哋可能出一啲嘅聯合聲明啊，甚至係做一啲嘅聯合嘅行動啊，聯合開記者會啊等等咧，都會有嘅。咁不過我想問咧，喺而家即係既有國安法，亦都有公務員嘅宣誓同聲明嘅規定之下咧，呢啲咁樣工會之間嘅互相合作，會唔會係？有機會是多了一重的顧慮，甚至是即係盡量避免 咧。考慮是多了的，必定，因為始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有些嘢係真係唔係好清晰嘅。咁喺唔清晰之下，咁有時我哋要將個安全系數定翻高少少嘅。咁喺安全系數高之下咧，就無疑係會多了顧慮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只會講，我哋會盡力去做咯。即係顧慮係一定會有，因為始終宣誓牽涉到國安法第六條嘅。咁國安法始終係未必可以用我哋喺香港由細到大所學嘅普通法方法去解釋嘅一條法律啦。咁所以我哋仍然都係要努力去了解佢，俾我哋個規範喺邊度咯。 是最後我都想問埋，即係你哋點睇咧？有公務員嘅工會因為宣誓嘅事宜而解散咧？ 我哋會覺得可惜嘅，因為始終會俾同事少咗一個選擇啦。咁始終有選擇係必然好過冇選擇嘅。咁解散嘅咗嘅工會，佢無疑係代表咗為數一定公務員同事嘅對一啲事項或者議題嘅睇法嘅，咁佢哋解散咗之後，令到同事少咗一個選擇，當然係一個可惜嘅意見啦，係咯。 明白，好啊，多谢你苏仲良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啊， 拜拜吓。苏仲良系香港消防救护控制组人员联合工会嘅主席嚟嘅。嗱，咁我哋同一啲嘅新嘅工会倾过啊，不如我哋又同一啲咧系即系一路做开咧工会组织行动嘅人士倾下啦。电话旁边咧，请嚟职工盟嘅总干事孟少达啊，孟少达你好。 你好、啊、 大家好。 根据你的观察，其实自从是国安法即生效之后，再加上引入公务员宣誓或者签署声明这个规限之后，对于香港的工会活动，你观察到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影响呢？ 当然会有啦，即是刚才都在访谈里面有主持提到，即是新公务员工会都是因为国安法通过之后，同埋而家係要求公务员要宣誓，喺呢个情况底下，佢哋由于一班理事係唔愿意去宣誓，就諗住亦都冇得留低啦，而且呢係相信亦都好困难呢再搵人去承接个工会，所以呢情愿係解散咗个会嘅。即係我諗係呢个会嘅解散，我哋即係唔好将佢视作一个个别或者孤立嘅事件啦。我相信即係唔同嘅公务员里头呢係会感受到有好大嘅压力，亦都听唔少嘅即係个案呢，就係、是、有啲甚至乎係宁愿即係长粮都唔要啊，要为咗即係唔宣誓呢係牺牲咗自己嘅退休福利而提早辞职啊，呢啲情况都係有嘅。咁、至于工会方面，即係我諗亦都见到即是其实他们要发声呢是感受到很大压力的。即是就算不是用个人的身份去反对，用工会名义去反对呢，都是承受了很大压力。因为现在即是政府的说法呢，差不多是即是以往给我们见到呢，就是即是工会在即工会条例的保障底下呢，基本上是应该即是享有这个即是表达意见啊，言论上面作为即是理事去履行职务嘅权利嘅。咁但係而家好似就係讲到即係嗰个国安法通过之后由于你係要效忠政府，所以就算用工会身份去讲一啲反对意见呢，都係即係视乎情况都未必一定得㗎咁样。咁所以就会即係大大收窄咗即係工会履行权利嗰个自由，同埋即係佢哋表达反对声音嗰个空间。 嗱，但係孟少达，除咗公务员嘅工会之外，其他嘅行业工会呢，你睇到有冇啲乜嘢嘅变化呢？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係好積極地各行各业都筹组工会㗎嘛。 喺2019年嗰个新工会运动係其实成个背景就係、是即係嗰個反送中運動嘅氣氛底下，即係我諗唔單止係工人啦，即係唔同階層、唔同範疇嘅人咧，都係組織起嚟，去透過自己嘅渠道咧，去參與個運動。咁工人都係自覺到我哋有呢個職業嘅身份，係可以透過組織工會去推動五大訴求嘅。咁所以喺呢個背景底下，係出現咗所謂嘅新工會運動啦。咁新工会运动嘅即係产生呢，当然即係佢个政治有佢个政治嘅目的啦，当其时係提出希望响应嗰个大三罢。咁但係即係后来这个疫情嘅影响亦都係国安法通过之后呢，咁短时间里面我哋都见到似乎呢个係好困难。即係但係亦都有唔少嘅新工会嚟自一啲专业嘅行业，佢哋透過自己唔同嘅渠道繼續去參與個運動咯。雖然未必即時會搞到好大規模嘅抗爭，但係從佢哋嘅職業範疇咧，我亦都見到佢哋似乎係冇放棄到。 係， 就住翻你頭先所講話，佢哋冇放棄到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其實國安法一個即係即係一個陰影啊，或者一個陰霾，去到影響好多工會嘅運動啦。咁你覺得未來嘅工會條路可以點樣走，或者仲有啲咩空間可以發揮作用呢？ 嗱，其實即係似乎而家嗰個，我覺得已經唔係講緊即係係咪新成立嘅工會或者舊有嘅工會，我哋即係喺面對當下咁大嘅挑戰底下咧， 工会必须有新思维，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喺同一个即系新形态嘅工会运动里头，无论你个工会系咩时间成立，个新思维在于就系话，以往我哋好局限，就系工会就系关心薪酬待遇嘅条件。 嗯， 我觉得呢啲系即系仍然系好需要我哋去做，特别喺经济下行底下咧，更加系我哋要积极啲去介入呢啲劳资纠纷。咁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我哋要超越以往即系净系睇劳资纠纷呢种咁嘅视野，因为事实上而家喺国安法喺个政治阴霾底下，其实一个工人佢要履行自己嘅专业，履行自己嘅职责，喺政治嘅威胁底下咧，可能都唔系咁轻易做到。 明白嗱，但系唔好意思啊，毛少达，仲有大概30秒，我想好快地问，你哋喺疫情之下，连好多嘅嘢都组织唔到，基本上薪酬福利都争取唔到，点样争取更加多嘢？ 嗱，即系其实即系限聚令底下，令到我哋嘅活动空间大大减少啦。以往可能游行示威啊，都系需要人群聚集嘅。而家限聚令底下做唔到，咁我哋改为就系多啲线上嘅活动啦，去喺网络上嘅联系交流啦，亦都即系就算系限聚令底下，两个人嘅街站都会照做啦。 明白，即系要用另外嘅一只组织方法咧去处理工会嘅活动啦。孟少达，暂时同你倾到呢度，有机会咧再同你倾过。今日都多谢晒黄伟豪，唔该，拜拜。